责都已一概不理，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，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，只得高温波涛由你涌起，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，敢于交出真情那算可悲，